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近日，国家食药监总局组织抽检饼干、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糕点、豆制品、蜂产品、池塘和糖果制品等7类食品449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446批次，不合格样品3批次。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个别项目不合格，其产品即判定为不合格产品。近年来，涿州市把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最大的机遇来抓，坚持以项目为载体，以功能为导向，走协同发展、统筹发展、错位发展之路，重点培育了5大战略承接功能，全力打造协同发展新区。医疗健康功能的培育方面，加快推进了10平方公里的码头国际健康产业园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功能的培育方面，加强了与中关村的战略合作，打造中关村涿州科技产业园。农业硅谷功能的培育方面，加快推进了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申报与建设，打造国内一流、世界领先的农业硅谷。总部基地功能培育方面，涿州市与中船重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确定了总投资200亿元的中船重工集团动力股份公司总部等6个入园项目。高端装备制造功能培育方面，大力推进了中船重工海洋装备科技产业园、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建设，发展壮大松林店经济开发区先进装备制造业。此外，本市还紧抓创新平台建设，与中关村合作打造了中关村创业公社、涿州人才港项目，成功引进车库咖啡、联想之星等21家培训团体，已累计培训双创人才5000余人次。由中国科协主导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云中心等一批创新平台和载体也已落地。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家家受益。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知道没有人能把你代替，我的心早已经为你占据。

感情是真是假，不管多少甜言蜜语，不如一丝真情真意。嘿，我轻轻地贴你心房，听他弹出你的回答，不要听那花腔怪调，只想知道温情多少。我祈祷人间有温情，人间温情多么伟大，他心那苦楚怕咬牙，冰霜也会被他融化。这份情感，让你知道心的温暖。我祈祷人间有温情，人间温情多么伟大，他心的苦楚怕咬牙，冰霜也

到的去换取心爱的，苦心的不怕爱你有多苦，命运亦不顾，对你太在乎， 没什么抱负， 只想这心花不会苦，我要你在乎， 没什么真心庇护， 只想彼此都不厌恶， 轻轻悄悄的玻璃杯，总是太容易。